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席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第53章，攻心。蓬莱的港口逐渐变得冷清，珍珠港判官带走了另外两位判官，还有上千名官兵。背向而立的判官郎君始终没有望向驶离蓬莱的船只，坚定留下追随他的官兵只有不到500人。判官郎君闭上双眼，留在珍珠港的官兵有多少愿意追随于他？散布各地的蓬莱24位桀骜不驯的官兵又有多少乐于听命于他？都还是未知数。人心离散，破军走得太急，什么都没来得及安排。咚咚咚咚，剑门大踏步子怒冲冲朝这边走来，他满脸泪痕，面上带着黑沉的煞气，脚步格外沉重。他穿过众官兵，随手从一名蓬莱水兵手里抄过一把宝剑，童趣才要问话，剑门却不理他，直接从童趣和判官郎君身边走过。港口空地上坐着上千名死里逃生的日本俘虏，他们在少量手拿刀枪的蓬莱水兵看管下等待命运的发动。这些家伙早没了之前凶悍的模样，幕府将军毫不吝惜地逃走，让他们士气全无。简文走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转身问判官郎君，这些俘虏你要如何处置？由于刚刚的分裂事件，判官郎君还没想好如何发落这些家伙，他没有回过身，随口说道，按照蓬莱的规矩，强壮和有一技之长的留下，剩下的发给路费遣散。建文用冰冷的声音说道，原来如此。只听啊的一声，凄厉的惨叫如同是将开花弹扔进鸡群，日本俘虏像是炸了锅， 许多人都发出恐惧的呼喊，蓬莱官兵们也有很多人发出惊叫。判官郎君知道出事了，赶紧回身去看，只见一名盘腿坐在地上的日本战俘被利剑刺穿胸膛，他的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身体还在颤抖，刺穿他的利剑正握在剑文的手里，死尸倒地，鲜血从他胸口流出，周边的战俘纷纷跳起躲避流向自己的鲜血，恐惧的涟漪向四周扩散，战俘们窃惊怯怕，一层层地站了起来，周边弹压的蓬莱水军即使用刀枪逼迫，他们也不肯再奏下。剑文拔出剑，将身体转向判官郎君和铜雀，看到这张脸的人都震惊了，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剑文，他的脸上和胸前都溅满鲜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血红的脸上格外可怖，手上的宝剑鲜血一直没到剑柄，可见这一剑刺得有多深。剑文撕心裂肺的吼叫：你们在做什么？是谁杀了破军？你们不想报仇吗？难道还要让这些人渣活在世上不成？剑文像是一头发狂的幼狮，散发出杀气，引出了人们的仇恨。是啊，为什么要让这些杀死破军以及许多弟兄的凶手活着？如果不是他们，蓬莱又如何会分裂？许多人不由自主地抽出刀剑，走近聚集在空场上的日本战俘。只听啊的一声惨叫，剑文的剑又一次刺进日本战俘的胸口，带血的剑尖从背后穿透，展现在站在后面的日本战俘眼前。这些失去战意的战俘终于知道下面将会发生的事，他们是一群待宰羔羊，等待他们的是被屠杀的命运。快逃啊，快逃啊！上千名战俘像是雪崩一般开始溃逃，看守的蓬莱水兵先是呵斥，用刀枪威胁，可是濒临死亡的人像是金马，只知道玩命逃跑。看守们砍杀了一两个逃亡者就要稳定局面，但这种杀戮能够造成的只会是更加疯狂的逃亡。周边的蓬莱水兵原本就被剑文的话所动摇，战俘的逃亡，看守加入杀戮，使他们嗜血的本性也都被激发出来，一场围猎般的屠杀开始了。港口变成屠场，很短的时间里，100多名日本战俘变成了尸体，潮水般的战俘跳海企图逃脱，少数则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念着佛祈求饶恕。杀红眼的蓬莱兵根本不管他们的起火举动，抡起大刀朝人头砍下，瞬时又有几十人被砍杀。剑文一口气杀了3个人，第四个目标是一名哆哆嗦嗦口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独眼龙。这家伙头上裹着黄色头巾，裸露的胸膛长得胸毛油黑发亮，一看就是一个日本海盗。剑文毫不怜悯地上前一脚把他踢翻在地，双手反握宝剑刺向他的胸口。独眼龙倒也机灵，双手在胸口合十夹住宝剑，剑尖从他掌心透出，直指向他的胸口。尽管独眼龙的力气比剑文大得多，但是剑文自上而下用尽全身力量向下刺去，僵持片刻之后，独眼龙力气不支，剑尖朝他胸口一分一分地逼近。剑文可以看到对方快速张合的鼻孔，他的剑只要再向下3寸就能扎入独眼龙的心脏。独眼龙可怜巴巴地睁着仅存的眼睛，声音颤抖着恳求： 求求大爷，饶了小的吧，饶小的一命吧。 理智逐渐回到了剑文体内，刺向独眼龙的剑力道减弱，直至彻底消失。剑文松开剑柄，他将双手翻过来举到眼前，一双沾满鲜血的手黏腻腥臭，令人作呕的红色让剑文一阵阵头晕目眩。他向周围看去，地上躺着200-300具死状凄惨的尸体，木质的栈桥被鲜血完全淹没，鲜血又从栈桥上溢出，从边缘滴滴答答流进大海，将海水染红了。人们临死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蓬莱水兵还在乱哄哄地追砍战俘，海面上浮满了跳到水中求生的人们，有些人已经游得相当远。恐惧让他们生出近乎无限的力量，他们抱着海面上捞到的战船遗骸浮木，望着栈桥上的这场杀戮。你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七里的声音像风一般掠过耳畔，见他回头去找，却找不到七里的身影。记住破军最后和你讲的话，不要让怨恨吞噬你的心。七里的声音越飘越远，剑门左右寻觅，混乱的人群阻碍了他的视线，剑门什么也没看到。腾格斯和哈罗德从远处跑来，抓着剑门的肩头用力摇晃，可是剑门什么也听不到，两只耳朵只是一个劲儿的空鸣。一名蓬莱水兵发现了独眼龙，抢到剑门身前举刀要砍，独眼龙用手护住脑袋，发出呜咽的哀鸣。剑门眼疾手快，抓住那名水兵的手腕说道，不要再杀了，饶了他吧。水兵也渐渐恢复了理智，高举的刀缓缓放下，独眼龙跪在地上拼命磕头感谢不杀之恩。判官郎君从惊愕中反应过来，连忙下令不许再杀人，更多没有参与进屠杀的蓬莱水兵加入到劝阻的行列，屠杀的风暴终于平息。游到远海的日本战俘有四五百人，他们见局势缓解也开始回游。这些人知道在这茫茫大海上想要靠着游泳逃生显然不大现实，回到蓬莱港口接受命运是他们唯一的生路。突然回游的人群发出惊叫，有的还在迟疑，更多人却加快回游，似乎栈桥上刚刚发生的杀戮不再可怕，海面上发生了推动他们反向逃生的新恐惧。怎么回事？剑门眯着眼想要看清楚些，但这些人实在游得太远，从剑门所站的位置看去只是一大堆浮在海面上随波逐流的黑点。哈罗德掏出千里镜调整好焦距，闭上一只眼朝着人头攒动的海面看去，他看了一会儿脸色变得煞白，嘴里发出哎呀哎呀的怪叫。腾格斯在旁边看得着急，一个劲儿地问， 看到啥了？是啥呀？ 哈罗德也不回话，只是自己看。腾格斯耐不住性子一把抢过千里镜自己拿着看。剑门问手足无措的哈罗德，你看到什么了？哈罗德像是进入到癫狂状态，手舞足蹈地乱说乱叫， 鲨鱼，好多鲨鱼，铺天盖地，胡天胡地，花天酒地。 剑门心中一凛，他想到了一个人。旁边的腾格斯也叫了起来， 哎呦，鲨鱼，好多鲨鱼啊，吓傻人了。 剑门赶紧从腾格斯手里接过千里镜，从凸面玻璃镜头中看到的果然是像尖刀一般成群结队划过水面的众多鲨鱼背鳍，海面上游动的人群像鱼群一般朝着栈桥拼命游动，但是又哪里游得过鲨鱼呢？不多时，几个在后面的战俘已经被鲨鱼追上，鲨鱼蜂拥而上，用锋利的牙齿把他们身体撕裂，然后啃食他们的身体，鲜血在海面上扩散开来，又刺激着更多没有抢到食物的鲨鱼追逐新的猎物。剑门赶紧放下千里镜，他大概猜到将要出现的人是谁。不远处的判官郎君也眉头紧锁，不悦地在一旁说道，贪狼这个混世魔王难道是闻着血腥味来的？判官郎君对贪狼这个主人的盟友再熟悉不过，若不是破军常年压着他，这家伙不定能干出多少事来。破军刚一死他就出现，难道是要来分一杯羹吗？判官郎君正想着，忽然看到剑门攀上停泊在港口里的青龙船，腾格斯、哈罗德等人也都跟着上了船。判官郎君总是摸不准这位太子爷的心思，就像他总也摸不准破军的心思。判官郎君问道， 你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去救人。 等剑门的喊声传过来，青龙船的轮盘早已提升到最高速， 船身像是青色的利剑，朝着海面上人头攒动的方向驶去。童趣站在判官郎君身边说道，这小子恢复本性了，其实他和破军一样，骨子里都是烂好人，一不小心就会让身边的人不知所措。如果破军是和贪狼一样凶暴的家伙，哪怕武艺再高强，你小郎君会真心忠实于他吗？判官郎君看向说话的铜雀，铜雀却不知何时已经把铜雀吊坠捞在手上摩挲着，嘴角挂着笑。发现判官郎君盯着自己看，铜雀也回看他两眼，用带点责备的口吻说道，看什么，还不快去帮把手。青龙船驶到漂浮在海面的战俘当中，腾格斯和哈罗德从船舷上扔下绳子，一些人攀着绳子爬到甲板上，很快不少蓬莱的船只也追上来跟着一起救人，不出一炷香的功夫就搭救了多数人。说来也怪，看着这些日本人被蓬莱船搭救，鲨鱼群吃完口边的食物后却也不再进攻，只是长着吓人的背鳍围着蓬莱船打转。见闻猜想，这是贪狼还不想撕破和蓬莱的脸面，这条凶杀也算是口下留情了。果然鲨鱼群围着青龙船和蓬莱船队转了没几圈，摩加罗号的那加神船帆就出现在了不远处，在他后面还跟着之前脱离蓬莱的几十艘珍珠港的战船。见闻心想，难道这些家伙这么快就被贪狼收服了？再次见到贪狼，见闻心中很是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这个悍匪能干出什么事来。所幸判官郎君驾着战船从后面赶了上来，看到判官郎君左手拄着巨阙站在船头，旁边还站着铜雀和沈提奇等人，见闻心中这才稍感安定。摩加罗号的庞大船体靠近了青龙船，贪狼一脚踩着船头，魁梧的身躯像一座黑色的小山，他居高临下看着见闻，鲨鱼口般的右手紧紧抓着一个人的脑袋。见闻仔细辨认，发现那个人竟然是率领大队人马叛离的珍珠港判官。如果不是看到胸口起伏，见闻真以为他死了。不过虽说还活着，这个家伙显然三魂七魄去了两魂六魄，只比死人多口气吧。见闻在和郑提督的海战中见识过他的身手，也在后来与锦衣卫的单挑当中看到他展示的出色棍法，武艺并不比判官郎君差太多，现在却像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婴儿被贪狼轻松捏在手心里。判官郎君把坐船行驶到比青龙船略微靠前的地方，挡在剑门身前，拇指按住巨雀剑的剑形，随时准备战斗。贪狼的举动却全部在剑门等人的意料之中，他并未和剑门或者判官郎君打招呼，而是拖着珍珠港判官走到船中间的人头柱旁，咧开大嘴，露出两排森白的牙，笑了笑，然后粗暴地提起这个倒霉家伙，把他的脸按在了柱子上。珍珠港判官的脸死死贴在人头柱上，像是被烙铁烙到脸般发出嘶嘶的怪声，他的身体随着抖动却没有发出一声惨叫。人头柱上的所有面孔突然口鼻接张，张张脸都露出惊恐表情，青白色烟雾绕着柱子盘旋上升，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等到珍珠港判官的身体完全不动了，贪狼这才拽着他的脑袋离开柱子，人头柱上赫然留下了判官临死前扭曲的面容。贪狼像是扔掉无聊的玩具一般，将珍珠港判官的尸体扔下船，三四条鲨鱼跃出水面争夺尸体，没等鲨鱼落水，尸体已经被撕扯成了好几段。见闻闭上眼，不忍看着残忍的一幕，判官郎君则是目不转睛地冷眼看完全程。贪狼对青龙船上的腾格斯喊道， 哼，腾格斯，这家伙摔跤的功夫比你差远了，和他打架一点意思也没有。 贪狼的口气显得趣味盎然，仿佛刚刚不是才杀完人，而是刚刚进行完一场比赛。那个珍珠港判官也确实是个废物，在见到贪狼后，自家的腿先酥软了，只是一个劲儿求饶，哪敢上前和贪狼比试。在贪狼看来，果然比不得腾格斯这个愣头青质朴有趣。 那就再来一场吧，按今日的功夫也不比当初，你能不能赢还真不好说。 腾格斯也跃跃欲试，几乎忘记了眼前的危险，挥着膀子就要飞到摩加罗号上，简文连忙把他拦下。腾格斯继续说道， 俺如今可不比当初，再也不会晕船了，论打架你未必还能占到俺便宜，再说你能操纵鲨鱼，俺现在也能操纵虎鲸，哪天俺们两个摆开阵势打一场，看看是你的鲨鱼厉害还是俺的虎鲸厉害。 贪狼听了喜上眉梢，自从腾格斯走后，他每天也是手痒，只是苦于找不到打架对手。判官郎君知道自己不是贪狼的对手，真要打起来，此时手边这点人马也不够人家填牙缝的，于是他主动对贪狼说道，贪狼大人，可还记得当初与我家大王所定的誓约，今日我蓬莱内乱，阁下莫不是觊觎我家大王的王位啊。贪狼鄙夷地对判官郎君说道， 嘿嘿，谁稀罕什么劳什子蓬莱王位，哪有老子纵横四海打家劫舍来得痛快，老子当初与破军七杀对着海神发誓结盟，我等三家各管一方，共同抗击西洋人入侵，今日前来别有事情，只是赶上这几个不争气的东西也想自立门户，顺便帮你小郎君上位清清场子。 贪狼看着判官郎君残废的右手，呲牙又是一笑。判官郎君知道贪狼虽然贪婪好杀，毕竟是成名人物，极重视名声，看样子他确实不是来趁火打劫的，只是听到贪狼讥笑自己在破军死后没能镇住局面，面色一红，只好不再讲话。贪狼也不多和判官郎君再讲，冲着剑文说道， 今日我只是受人之情，做个摆渡人，带个人来见你，有什么话你们自己说吧，老爷回头还要去打劫，没空搭理你们。 说完贪狼露出了无可奈何的表情，看起来确实是受到什么人胁迫，不得不接受委托。简文立即想起了贪狼苦苦追求的七杀，果然贪狼懒洋洋地冲身后的独眼泰哥招手，只见泰哥恭恭敬敬地把小娇女请上船头。小娇女凌空跳起，飘飘然地落到海面上，脚尖点着海中游弋的鲨鱼背鳍，跳到青龙船船头。见小娇女上船，简文料到贪狼应该不会对他们不利，悬起来的心这才放下，对着小娇女施礼，女市长姐姐一向可好。小娇女哼了一声没有还礼，倒是打眼四处张望，问道，我家七里姐姐哪里去了。简文听到七里，心中一酸，就在自己鬼迷心窍对战俘大开杀戒时，七里又不知跑去何处，大约是知道幕府将军已死，所以去报仇了。他自觉心中愧疚，只好说道， 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在何处。 哼，我看大概是被太子爷气走的吧，走了也好，省得被你拖累死。 小娇女面露失望，本来还想再劝劝七里和他一道回阿夏好，他想起贪狼审问珍珠港判官时听说破军死了，于是又问剑门道， 我听说破军死了，可是真的。 说到破军的死，剑门只觉得心如刀绞，方才平复的心又起波澜。他将日本人如何偷袭蓬莱，破军如何遭受袭击，在摆渡厅身死的事都说了一遍，说到伤心处自己又忍不住垂泪。不料小娇女听到破军被烧死在百州厅，幸灾乐祸地鼓了几下掌，冷笑着连说， 死得好，死得好。

小娇女出气着，口气里多了几分怨恨。怎么不知道？他又不是傻子，如何会看不出？所以才说，你们男人都是混账东西。这十年里，他们两个人只说了20句话，躲家主人，像是老鼠躲猫一般。 简文又问道：“莫不是破军并不喜欢七杀大人？”小娇女回答：“ 不喜欢，怎么会不喜欢？这十年来，话虽然只说了20句，信可是没少写，认识3600多天，来往通信，怕不得有上千封。这两个人，不知是哪辈子的孽缘，见了面都是恭恭敬敬，不敢多言。写起信来，倒都是洋洋洒洒，不吝笔墨。” 判官郎君在旁边听得不像样，想起来用一句西汉大将霍去病的名言为王主遮遮脸：“ 我家主人心怀天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小娇女冲着判官郎君做个鬼脸，一吐舌头，戏谑道：“ 什么心怀天下？你家主人别看面对千军万马毫不含糊，哪次见了我家主人不是唯唯诺诺的？” 判官郎君情知小娇女说的是实情，被小姑娘挤兑的没话说，又不好发作，只好又不说话了。建文原本还有些悲伤，听到小娇女讲到破军和七杀这十年的笔友交往，忍不住哑然失笑。他万万没有想到，七杀如此风情万种，遇到真心所爱之人竟也会变得如此腼腆。破军这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物，一旦遇到心动的女人，竟会不知所措，只能靠文字交流。铜雀从判官郎君的船跳到青龙船上，对建文和小娇女说道：“ 哎，你们懂什么？破军哪里是在躲着七杀？他身处蓬莱的高位，多少人觊觎他的位子。不要说大明，日本幕府还有西洋人视他做眼中钉，就是辖下这10万部众，又有多少人时刻想取而代之？他之所以不肯向七杀表明心迹，是怕被人知道两人关系，给七杀带来危险。七杀自然也知道破军的心迹，他甘愿和破军以文字交心，也是不想给他添麻烦。” 听了铜雀的话，建文这才知道自己用小儿女的心思看待破军和七杀是错会了意。小娇女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腾格斯和哈罗德也都垂下头，判官郎君则将头别在别处，就连魔家罗号上的贪狼也摸着下巴，似乎在思考什么。见众人情绪被自己说得低沉，铜雀忙把话题转开，问小娇女：“ 说了半天，你还没讲所来为了何事啊？” 小娇女这才想起自己还有要事要说，问铜雀道：“ 铜雀老先生，你身上可是有一块海沉木？” 铜雀听了一惊，七里从幕府将军那里得到的这块海沉木一直在他身上，他小心翼翼地保管，不敢声张，生怕被人知道夺了去。小娇女劈头问到海沉木，铜雀的眼珠咕噜噜转了几圈，陪着笑说道：“ 啊，姑娘想多了，老夫身上哪来什么海沉木啊？” 小娇女双手叉腰，鄙夷地看着这个身材矮小的老狐狸说道：“ 铜雀老先生，你在阿夏号固然能瞒过我家七杀大人，又如何能瞒过老阿姨？我这次来是老阿姨算定破军难过此劫，想必来不及告诉你们如何前往佛岛，可巧我搭乘贪狼大人的魔家罗号去见他，这才让我给你们带个话。你若是不肯实说，我也帮不得你了。” 小娇女嘟着嘴做事要回到魔家罗号上去，铜雀见是老阿姨让她前来，知道老阿姨虽说神神叨叨，却能掐会算，所言必定并不虚。铜雀连忙说道：“ 有，海沉木就在老夫这里。” 说着，铜雀从怀里贴身掏出一个小布包，连着拆开好几层，露出那块海沉木来。 这海杉木只有巴掌大小，虽是木头却重比铁块，色泽也是乌黑发亮，纹理清新，自然形成的图案仿佛是一个双手结印的佛像。小娇女本来就只是假装要走，见同学乖乖拿出海杉木转回来，指着建文说道：就这么个东西，你还真当我们会抢不成？你把海杉木交给太子爷，然后喂给青龙船吃下去。啊，喂给青龙船吃掉？建文听了眼睛瞪得溜圆，早先他在泉州初见这海杉木，就曾想过把它喂给青龙船吃，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这样做，岂不省下许多麻烦。小娇女看出建文在想什么，解释道：老阿姨说了，这海杉木必须要在双龙相会之后给青龙船吃下去才有用，若是你早早喂了，这海杉木不过与普通木头无异，你可与破军一起为青龙船吃过木料。建文想起在蓬莱维修船坞，破军招呼自己一起给青龙船喂食木料，便点点头。小娇女笑了起来：你以为破军为什么要你和他一起给青龙船喂食？唯有你们两代青龙船主人在一起，才能激活青龙船的记忆。建文这才知道，破军带着他所做的这些事竟然都是有深意的，更觉得伤感。建文伸手从铜雀手里接过海杉木，独自走到青龙船高昂的船头前。此时时间已经接近傍晚，血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色映照得一片血红，建文的影子被斜斜拖得很长，他单手摸着青龙船龙头上的鳞片，心中默默祈祷了几遍，然后准备把海杉木贴到龙颈上。青龙船似乎感受到了建文的祈祷，身体也震动起来，似乎在回应他。不远处观看的人们都专注着青龙船的龙头，等待奇迹出现。哈罗德无意间将目光游移到建文的影子，只见拖长的影子头部正映在船舷上，头部古怪的变得很长，像是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哈罗德揉揉眼睛仔细看，只见建文影子的头部果然被拉得极长，他以为自己眼花了，统统旁边的腾格斯让他一起看。腾格斯撩开挡着眼的辫子仔细观看，果然也看到影子的头部在变长，瓮声瓮气地说道： 那真是奇怪啊，我安达怎么好像戴着一顶高帽子？ 站在人群中的沈提奇叫声不好，抽出腰间的绣春刀纵身跳起，朝着建文的后背劈去。众人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沈提奇冲建文后背劈去，都惊出一身汗来。腾格斯和小娇女不约而同地跳起来，朝着沈提奇奔去。沈提奇的刀眼看劈到建文后背，刀锋一偏，却砍向建文的脚后跟，不偏不倚，正砍在他身体和影子的连接处。正扑向沈提奇的腾格斯和小娇女看到惊人的一幕，建文的影子竟像纸片一般卷曲着突离开建文，站了起来，黑色从影子的头顶慢慢褪去，显出的竟是戴着阴阳师乌帽子的卢蛇夫模样，只不过这个蛇夫是片状的。卢蛇夫嘶嘶笑着，吐出他的长舌头，从建文手中卷走了海沉木。沈提奇的刀深深砍进船板里，拔不出来，只好大声叫出这法术的名字： 这是影术。 腾格斯跳起来要去抱住蛇夫，蛇夫的身体像是蛇一般油滑，竟从腾格斯粗壮的双臂间滑脱，腾格斯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小娇女脚蹬着腾格斯的肩膀跳到空中，反手抓着克里士双剑拦腰，朝蛇夫十字切去。扁平的蛇夫向后一缩，躲过双剑攻击，然后竟然轻飘飘地顺着风朝天上飞去。等他飞到离地三四丈高，巨雀剑的剑锋朝他面门劈砍而来。判官郎君不知何时单手握剑跃到他头上，将蛇夫斜肩带背切成两半，只剩一半的蛇夫似乎并不在意身体的伤害，他被切下的半边身子在掉落的过程当中化成一片黑色的飞灰，脑袋和胸口的一片身子卷着海沉木还在快速上升，眼看就要飞到海上。 半个蛇夫边飞向高空，边阴恻恻地笑着对剑门说道： 小太子，你方才杀人的力气很是中我的意，我看你哭得可怜，就在你耳边悄悄说了几句，结果你还真是听话，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你的力气再重一些，我用起来会更加顺手。 蛇夫还想说下去，忽然一只长满鲨鱼牙齿的右手把他身体撕裂，卷着海城木的舌头也被扯下来，贪狼的巨手用力一握，蛇夫的身体碎得七零八落，化为飞灰，只有一只眼睛飘忽着飞走，留下了恍如隔世的尾音： 后会有期。 贪狼跳回魔家罗号上，看着飘走的蛇夫的眼睛哼了一声。海辰木翻转着落下，正掉在青龙船船头龙头雕像的嘴巴里。青龙船的嘴巴突然张开，舌头一卷，把海辰木卷进肚子里。青龙船的船身再次震动，发出嗡嗡的响声，这声音从船身滚动到了龙首像。当龙嘴再次张开时，一颗孩子玩的蹴鞠大小、带着镂空花纹的蓝金两色圆球从高处漂浮滚动着落下。剑文伸出双手去接，这球轻轻落在了剑文的掌中。球落在剑门手中之后，像是夏天烈日下的冰块迅速融化变形，变成一个方形的金属版画，版画上的金色凸起部分是金属做成的岛屿和礁石，代表大海的蓝色像是活的一般翻滚澎湃。小娇女介绍道： 这就是佛岛的地图，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大海的变化，佛岛位置变化不定，在地图上会及时显现。 听着小娇女的介绍，剑文在图上果然找到一个正在缓慢移动的小岛，看来这就是佛岛了。剑文问道：但是前往佛岛海域的入口又在哪里啊？旁边的判官郎君举起巨阙剑指向夕阳的方向，剑文铜雀等人一起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暗红色的太阳将晚霞都照成了金黄色，鱼鳞似的海面上也是一层层播撒着金光，在金光中隐隐的有一处的光晕不同其他，似乎不是来自海面，而是来自海面以下。判官郎君说道： 就在那里，只有在夕阳下才能辨认出来，我和破军大王去过很多次。 剑文合上地图，心潮澎湃。 启程去佛岛。 海风朝着云蒸霞蔚的金色海域吹去，剑文多么想乘上这股风，一下子飞去那个神秘的地方。 第五十四章，鬼岩礁。夕阳的余韵将青龙船镀上了一层金色，站在船头的剑门也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身，他观望着同样金光灿灿的海面，寻找着小郎君所说的佛岛入口。剑门想起铜雀说过的话： 幕府将军对佛岛看来是志在必得，我们若是落于其后，蓬莱的众多条性命也就白白搭上了。 是的，如果不是日本幕府的野心，破军又如何会遇害？能比日本人早一步到佛岛，是现在剑门最为急切的任务。如果佛岛真的有某种神秘力量，至少这力量绝不能落在幕府将军手里。想起铜雀同行以来，一直盘算着要在自己身上投资获利，自己为了让铜雀支持他前往佛岛，也总是应和着铜雀的心思。两个人来来回回都在做戏，剑文不禁觉得好笑。剑文对铜雀说道： 也许我即使到了佛岛， 也难以如老先生所愿做大明皇帝。若是如此，老先生这一次岂不是血本无归了？童趣故作惆怅地苦笑着说道： 哎，事到如今还说这个做什么？破军一死，前次贿赂右公公的100万早就血本无归，若是不能帮你到达佛岛，老夫岂不更是亏大了？ 忽然童趣面色变得沉重，又说道： 何况还有蓝须弥的仇。 见闻知道，童趣虽然把钱看得比自家性命还要重，可如果说还有什么的价值要超过钱，那恐怕就是这头他亲手调教了20多年的巨鲸了。童趣和蓝须弥的关系早已超出了主仆之意，如同是童趣性命的一部分。见闻又转向唐克斯，这个实心眼汉子对自己一向极好，倒是自己曾拿他当蛮子看待，颇有些对不起人家，想想都有些不好意思。见闻对唐克斯说：安达，你是蒙古人，本和这档事情并无干系，如今你也不运船了，在青龙船上无益，既然贪狼又已留你在摩加罗号上学操船之术，你若要去，我不拦着你。腾克斯方才要回话，立在旁边摩加罗号上的贪狼先说道： 蛮子，他们这次九死一伤，你不如随我走，能在我摩加罗号上修行操船之术，可是你九世修来的福分。 腾克斯朝贪狼呸的吐了口唾沫，小蒲扇大的手掌把宽阔的胸口拍得像一面鼓。唐克斯说道： 哼，当初博尔术和俺的老祖宗成吉思汗初次相会就以性命相托，帮他从盗马贼手里夺回黄骠马，大汗命他一步也不许退，他就把马缰绳拴在腰上，死也不肯退一步。人家叫俺一声安达，那就是拿俺当了好兄弟，俺这条性命就是他的。 成吉思汗和博尔术这段落难夺马的旧事是腾格斯从小听惯了的，能有机会和一位好安达像两位祖先一般同生共死，这是能夸耀一辈子的荣耀，他不但不会退缩，反倒是跃跃欲试。剑门也听得热血沸腾，强忍着才没有涕泪横流，他激动地抓着腾格斯的手说道： 好兄弟，只要这次大难不死，你我必是做一辈子好安达。 嘿，俺腾格斯身上流着黄金家族的血，心中翱翔的是草原雄鹰、大漠苍狼，这世上还有什么能吓到俺？ 腾格斯被见闻所感染，胸中也是激情澎湃，想要对着大海高歌唱上两嗓子，偏偏贪狼旁边的小娇女不识趣的浇下一盆冷水来： 你这蛮子真是英雄豪迈啊！亚历山大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你若是记不得他的全名，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阉了你。 听到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腾格斯恍恍惚惚想起，这正是阿夏号上那位要做自己老婆的罗刹女战士的名字，不过他的全名实在太长，自己这脑子着实记不得。腾格斯摸了摸头上被那个女人割掉的一小截辫子，他涌上喉咙的百十首歌顿时被吓了回去。看到腾格斯被吓得缩手缩脚，贪狼没想到这个和自己打架也毫不畏惧生死的汉子竟然被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忍不住哈哈大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